各位早，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嗯，节目一开始先说说天气吧。今天呢也是2017年12月21号，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70摄氏度。那么今天夜间也是晴好的天气啊，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说完晴好，忽然觉得哎有点不符合常识。 怎么了？ 就是夜间也是晴天啊。 啊，对呀， 对，没有雨雪什么的。 对，你看，尤其是像咱们早出门一点的话， 嗯， 哎呀，感觉披星戴月的就来了，就出门了哈， 哎， 要赶路， 平添一种自己职业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哦、对、嗯，也是心疼自己啊。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戴口罩的事儿。 哎， 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有的事情， 嗯， 在身边的人，但是我相信戴口罩的时候一定会发生过很有意思的事儿。 哎，没错没错，嗯，就像你刚刚说那种情况，早晨， 嗯、 这么这个现在应该算数九了吧？天寒地冻的，那么早的时间出门， 不能让星星认出我的样子。赶快戴一个口罩， 那个也未免想的有点多。戴上口罩，你会觉得整个脸是温暖的。 嗯，是是是，嗯， 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首先来说资讯，这个取款的方式现在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银行卡有可能会消失吗？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多家银行也是有了一个重大的发布。中国农业银行上线 ATM 机刷脸取款功能，不需要身份证，不需要银行卡，按照提示操作，钱就可以自己吐出来了。那么在2016年呢，招商银行也是在全国106个城市近1000台的 ATM 机上边实现了刷脸取款的功能。中国建设银行宣布刷脸付款，设立了零付终极目标。那么付款的时候呢，只需要您露出您的脸，再输入手机号的后四位，瞬间就可以完成付款。那么什么叫做零付呢？这也是呢这个银行。这也是建行宣布的一个全新的认证方式，放弃一切的工具和负类，用我们自己的生物特征取代手机密码和银行卡。也就是说，刷脸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未来呢，可能我们的一个眼神、我们的静脉指纹，还有我们的声音，都能够成为银行辨识你的一个暗号。 哎呀，真的是高科技的时代， 哎、呀这 就以后我都不敢多看你一眼。我可不是要付钱。 你觉得我长得那么像 ATM 机吗？ 哎，其实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就咱们多次说到了，就以前看那种科幻大片儿、 嗯、 真的实现了， 就哪怕是而且是很多都是我们想都不敢去想的东西，有些就是那种科幻电影当中呈现的那些就是情景，至少还是能够你让你去幻想到的，现在已经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极致了。 嗯， 我还是特别希望以后戴那么一副框架的眼镜哈， 哎， 然后看到一个人的时候，然后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然后他的档案就出来了。 啊，突然觉得自己好不安全。 只是扫一下，就是让眼镜扫一下大概的外观也好、 哦、 就会觉得特别享受高科技的感觉嘛、 嗯、对对对，鼻 子圆圆体重多少多少身高多少多少， 鼻子是假的。 不，圆圆你这绝对是真的啊。 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开心？ 继续来看这个脑袋被卡在圆筒中啊、 嗯、 这个这是一头大狮子的事儿啊、 哎、 狮子说我不要面子啊， 看看近日呢，荷兰动物园一个黑色的圆筒引起了三头狮子的注意，其中一头狮子发现，哎，筒侧有一个小洞，我把脑袋钻进去想一探究竟，我想试一试，没想到它的头被卡住出不来了，另外两头狮子也是试图帮它也失败了，说好的王者风范呢？ 哎呀，我特别佩服我们淼淼的这个主播风范呀。 怎么啦？ 不是这样一条资讯，他居然能说出狮子的心理活动，感觉那个情景是活灵活现的。现在我们真的理解这头狮子了。哎， 他有好奇心嘛？ 对对对对对，而且也是大型的猫科动物，好奇害死猫，这个在他们之间是通用的。 哎，说得好，说得好。 这个吃波波昆虫大餐这样的考试，不知道各位能够得几分。那么最近呢，在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动植物检疫和生物技术专业一个相关的课程的考试现场，哎呀，先说说这有20多道的昆虫美食吧，包括像竹象虫、蚕蛹啊、金蝉、蝗虫等等，用这些这个昆虫制作了20多道美食，吸引了大批吃货来围观。还有的同学呢，浇上了冷吃波波昆虫，还有西湖醉蛹、油炸金蝉等各种的昆虫美食的答卷。任课老师说了，一方面呢，希望学生了解昆虫世界，品尝昆虫大餐，同时也是充分展示他们创新创业的能力。 真的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连昆虫都不放过，还要把它们醉一醉。 哎呀， 我最近发现一道美食， 嗯， 真的不错，我觉得其实在家里是完全可以做的， 和昆虫没关系吧？ 没有没有没有， 吓死了， 是一种醉蟹，但是这种醉蟹就可以就是让很多，比如说之前不敢吃醉蟹的朋友，觉得，哎，我肚子不是很好，我可能比较肠胃比较敏感，我就不敢吃这个东西。我最近尝的那个是。确实也是大闸蟹，你先把它蒸熟，蒸熟再用黄酒， 对， 一晚上就可以吃， 就是把它浸泡一晚上，让它入味儿哈。 就是腌一晚上，你就觉得它蒸熟了已经很安全了。然后你再醉的话，这样很多朋友可以解馋，就是一直不敢吃这道菜的朋友。 哎呀，这道你说的这个就是做醉蟹的这个好办法呀，也是缓解了我们刚刚听到波波昆虫大餐时的那种震惊。 对，我就想转一下注意力，我也不知道该接什么。继续来看吧。新疆的一位大学老师呢，是编了102首歌，串联生物化学知识点。那么映山红改编的这个碱基结构关系之歌，还有冰山上的雪莲改编的 DNA 的测序，还有三格法之歌。那么我们新疆好地方改编的这个核苷酸作用之歌，那么4年的时间呢，这个生命科学学院的副教授沈军队是用手机录制了102首歌曲，汇成了一套自己的教学专辑，叫《唱生化》啊，生物化学组歌102首。 一直特别佩服这种寓教于乐的老师， 是， 就是又痛恨自己没有遇到过，哎，也以前也遇到过，比如化学老师也编过一些这种，诀窍，就是像那种朗朗上口的那种诀窍歌， 但是显得很刻意是吗？ 也不是，但是就你就觉得就是一旦有这样的一种新的方法，给我们这些学艺不精的这个同学，好像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一样。 其实你说这个，我都想起以前确实是有，比如像化学呀，这些确实有，但考试的时候你就不自觉的就哼唱出来，或者是一直从头开始捋。就像是最近看网上一个小视频，然后就说就每年都会遇到嘛，就老人说的时候就是你属什么呀？啊，比如说我属牛啊，那个比你大一岁属什么呀？然后就开始 倒 子书成语，就一直从头到尾开始数。 没错没错，但是也多亏了这些口诀啊，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学习。再来说一下，这是儿女赡养106岁的母亲，让老母亲从瘫痪当中奇迹的康复了。最近呢，这个真是孝心动天地的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在广州。李潇霞奶奶今年已经106岁了，多年之前五个儿女一直轮流的陪护着她。那么今年3月份，李奶奶就是晚上起床的时候呢，头撞到门上，哎，血流一地，在 ICU 住了11天之后，回家也仍然是一个瘫痪的状态。儿女们悉心的照料，每天都会记录老人这个喝水量啊，包括一些就是生活上各方面的细节，甚至是要帮着老母亲来抱着老母亲来排便。如果这个老人长褥疮的话，他们也会自学清洗和包扎。那今年的10月份，李奶奶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老人呢这个扶着床头还可以下地， 这子女们表示说了，世上有几个106岁的人呢，我妈妈比什么都珍贵，百善孝为先。 嗯，确实是我们从小就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长大的哈。 没错， 等妈妈需要我们去照顾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照顾。 没错。 继续来看南方人不懂系列哈。南方没有丰收的奇观，东北人呢是把饺子铺在地上晒。那么在黑龙江的五常呢，一家包饺子的店铺门口呢，地面是摆了数千个饺子。店主说东北室外的气温很低，饺子放在地面上冻起来比较方便保存，远远看上去呢就像饺子大丰收一样。可能南方网友就又要说了啊，还有这种操作吗？北方网友说都坐下都坐下，普通操作。 这个自从进入寒冬之后， 嗯， 网上有各种的就是对比南北方差异的， 对对对， 有些真的很有意思。 嗯， 南方的小伙伴好奇的话可以到北方来呀，又有这个热炕头，而且呢还能看到雪景，同时还能看到这种奇观啊。 然后手机还能自动的瞬间就关机了。 对对，这就是不一样嘛。 嗯， 再来说一条吧，这个是80后青年把餐厅搬进了课堂，来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呼和浩特的李杰呢是一位80后，他有从小的一个愿望，就是要把餐厅搬到课堂上。如今他终于实现了这个心愿，小卖部、还有跳格子、黑板报、流动红旗，这些我们80后很熟悉的各种元素都汇集在他的这间小店里。不少顾客都说这里有他们共同的回忆。其实类似这样的店，也就是主打这种怀旧情怀的，这样的店其实还挺多的。 嗯，他可能是搬进了课堂 啊， 或者是把课堂上，哎呀，也不是， 就是可能专门就设了这么一个，就像主题餐厅一样的。 对，他可能要比一般的主题餐厅更加专业一些，或者更全一些哈。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戴口罩发生的故事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起来听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歌《我到外地去看你》。 列车的座位有些拥挤，我到外地去看你。那一年我21，那年你27。相见的时间少得可以，我们连伤感都来不及。离别的站台，不舍的话语，你说了一句又一句。有一年寒冷的冬季，我到外地去看你。我们穿着厚厚的大衣，走在冰天雪地。那天的太阳落得太早，那天黑夜来得太急。我在夜里凝视着你的眼睛，明天又要分离。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当我们已不再年轻。下着雨， 我到外地去看你，你借着微微的酒意告诉我你的决定。热闹的大街灯红酒绿，说再见也比较容易，我只好收起我们的回忆，走在一个人的北京。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好在我们已反复练习习惯了分离。抱歉许下的诺言要随着年华老去，但宝贝请你好好地不要为此哭泣。最后我们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故事的结局我还是我，你也还是你。好在当时年轻的我爱过年轻的你，也许某天当回忆涌起，但我们已不再年轻。 好妹妹乐队的歌《我到外地去看你》， 嗯， 这是一首好像又很温情，然后最后又带着一点调皮的歌。 哎， 嗯， 哎，他们的这个曲风好像就是这种哈， 嗯， 名字都叫得很可爱，好妹妹乐队嘛。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是有一点点， 嗯， 有一点点小顽皮。 对， 嗯，戴口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呢？ 戴口罩的那些事儿， 嗯， 其实说起来呀，这个我们也可以大致把戴口罩，区分几种情形。 啊 比如说常见的戴口罩可能是因为身体不适啊，或者比如说感冒了， 嗯， 戴上口罩这个也是避免传染， 是， 哎，或者是这个天气太冷了， 嗯， 极寒天气戴个口罩，尤其像我们这种脸大的人，是不是像我这种脸大的人戴上口罩觉得整个脸都是安全的。 对，就像你们这种会表达。 你也没必要这样缩腮吧。 你在我面前就不要说脸大这个事儿。 还有，嗯，还有情况，比如说，哎，我今天就是可能状态不太好，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憔悴的样子，我戴个口罩遮掩一下。而且现在这口罩的样式真的也是越来越时尚，是吧？ 对，我真心的觉得，就是现在大家一说，比如说一说口罩的事儿吧， 嗯， 戴口罩发生那些事儿，好像更多的会想到这个口罩真的是与众不同。 哎， 你看从颜色、款式啊，太多了。 嗯， 来看朋友们说什么吧， 看看大家怎么说哈。 臭棋篓子说，口罩是玫红色的，戴起来像个裤衩一样，能想象吗？ 所以你是剑走偏锋。我们有些爱美的女生吧，喜欢戴这个漂亮的口罩， 嗯， 卡通形象的，或者呢是那种明星同款的。哎呀，你这个红色的这个裤衩型的口罩。 这个玫红色，他可能说的是这个颜色哈， 嗯， 一般很少人会选用玫红色这么艳丽的颜色做口罩， 就觉得太扎眼了。 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 没错。 你知道我最夸张的一次是我打了一把伞，大家说这像是做裤衩的动作，因为是一个粉粉紫紫又带一些小碎花的那种伞，就被大家说完以后，我也是自己觉得越看越像， 所以都不好意思带出门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戴上也没什么呀， 嗯， 你也可以成为这冬天的一抹亮色呀， 啊，是 是吧？ 是 人群当中一眼锁定你， 嗯， 眼神慌什么。来看看大怪兽说了，说呢赶上那个不同的季节，比如说像柳絮满天飘的那个季节，不戴口罩的时候都不敢放声大笑。哎，口罩带给我们很大的安全感， 是， 嗯， 再来看看这个谁的橙子说了，说我是一个骑行爱好者， 嗯， 骑车的时候要戴一个魔术头巾。有一次呢朋友就问我，哎，你那东西那么薄，根本挡不住什么呀？我说是的，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当我摔了很丢脸的时候，没有人看到我的脸。 哎，那至少还是有一个功效啊！ 啊，对呀，啊， 哎，隐藏你的真面目。 其实这个确实是， 嗯， 这位朋友说是开玩笑的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一定要戴这样 这样一个头巾，以及就是整个把脸罩起来的这种头巾， 就是、必做的装备、 嗯、 是吧？ 对、 嗯，来看看这个朋友叫做难得清风说了，一般呢我都是随手要准备两个的，一个是头上，一个是脸上。 为什么头上要有一个？ 嗯，他这属于是包装过度。你以为大家就是平时匆匆忙忙的生活，那么会关注到你吗？ 嗯，也是哈，就当帽子戴，看来、 哎、也可能是因为没有洗头发，遮掩一下。 来看看这个教主大新哥说了， 嗯， 耳朵比较小，戴上口罩一笑就掉下来，这说明脸也不够大。 哎，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烦恼，不就是给孩子戴口罩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我一般都在他耳朵上绕好几圈。 哦、 嗯， 不如就找一个小绳子把那两个东西从后面连起来。 哎，所以我特别怀念就是咱们小时候那种就是最常见的基本也想不到其他样式的那个白色那个蓬纱 的、 那个、对对对，那个系带的大口罩。 你现在一提那种，就是你说的是不是就是大概是后脑勺那儿系， 对，要系一下 啊，然后耳朵上还要挂着， 没错， 那不是滚元宵的师傅。我现在一想那戴口罩，我真的就特别怀念那个时代，就街边滚元宵， 就是满满的回忆啊。但是现在就好像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很少见了， 对， 滚元宵的师傅也不戴那么厚的了， 对，你会觉得、嗯、哎呀，那个师傅就也是戴着雪白的口罩、 嗯、 穿着雪白衣服，元宵也是白白，你会觉得好干净， 没错， 特别适合冬天、 嗯、对对对， 又说到吃了、哎、怎么回事。 下了节目煮元宵去。 嗯，来看看还有朋友们说什么啊？来看这位朋友叫金说，有一个朋友有过敏性鼻炎，没事就得戴口罩。 哎， 那有一次这个在转机的时候，哎，我们陆续走出来到他这儿，什么都没说，直接对着脑袋就被开了一枪。他说的是这个体温测量啊， 哦、 体温测量的那个有点像枪的那个东西。 哦， 说被我们嘲笑一番以后，他自己也说被吓了一跳。他说：“话说戴竹炭的口罩，它是一面黑色一面白色的，到底是应该戴哪一面朝外？” 嗯，应该是黑色朝。哎，我也没有这个权威性啊。有些口罩确实拿在手里边，感觉像是拿了一个烫山药、 嗯， 就是你知道它有很好的作用，可是你不知道怎么去佩戴它。 嗯，我觉得好像应该看那个机器答的真假吧。 哦。 就是反面的话，它肯定就是往里的 啊、哦！聪明聪明， 看 这 个线是怎么砸的、 这个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到时候识别一下哈。 嗯、也没有别的好方法。 但是相思说了、 嗯， 说我发现啊，一开始是我的偶像总是戴着那种就是那款黑色还是灰色的口罩， 嗯， 后来发现呐，就是身边的小伙伴们也开始流行起来了，有些人佩戴真的只是为了赶潮流。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比如说身体不舒服呀，或者是怕冷啊，或者其他的任何原因。 嗯，我说最近戴那种就是前阵子挺火的，也是可能是一些明星戴起来的那种口罩、 嗯、 我是觉得它应该是，我分析啊，它什么都挡不了、 嗯、 我真的感觉它似乎什么也挡不了。 嗯，但是可能戴起来就是觉得好看吧，尤其是明星引领起来的潮流， 能保暖，能保暖，或者是能不让别人瞬间识别出来是谁。 我觉得 是这两个功效， 至少就是说他把脸的大部分遮挡起来的话，你只能看到一双眼睛。 嗯， 我觉得如果是明星戴的话，他可能就是为了就是遮掩一下，比如今天我没有上妆，可能出现在公众面前， 很有可能， 哎，有一点这个形象上的那个就是弥补一下缺失吧。 嗯 嗯， 来看露露说了，感觉戴上口罩一秒钟就变成了擎天柱。是的，是的，想象力很丰富啊。 哎、 嗯。 嗯，真是戴着口罩都能有那么多的开心的事情。 嗯， 还有看看，这位朋友也说了，小伙儿他说呢，一想起口罩啊，就想起了某一年呀，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就是有一个流行传染病， 嗯、 然后呢，当时就是戴上之后啊，觉得也是为了保证自己身体的健康安全。 嗯嗯嗯。 哎，说到这个，今年冬天也是比较冷哈， 嗯、 这个。嗯，就是流感好像也是多发，所以也是在这儿特别提醒朋友们、 嗯、 生活当中如果抵抗力比较弱的话，也是适合戴口罩保护自己的。 对，就不管薄厚吧、嗯、我觉得养成这么一个习惯挺好的。 没错 哈。 嗯 就比如像这位朋友说的，说这位朋友是一位就是特别不喜欢戴口罩的朋友，说我是完全戴不了的，就不管是它的薄厚，戴上口罩就觉得就喘不上气儿来，就特别憋得慌、 嗯、 我有一阵儿是这样的。

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得就快要老了，尽力却仍不明白身边的年轻人，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趁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朽，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向亲爱的挑逗，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了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我是于思苗。 哎，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刚刚是一首来自金本启的《山丘》，是翻唱了李宗盛的歌， 哦， 非常的好听。 没错。 嗯， 我们接着来说，哎，先话题要和各位继续来说一下， 啊、 就是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说戴口罩的那些事儿。 没错。嗯，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 986。接着还是来说资讯吧。 嗯， 这个。重庆中小学生啊成了熬夜族，连续两年是全国名列第一。根据一个大数据的显示，三年以内我国中小学生学习压力稍有好转，日均呢写作业的时长由3个小时多一点降低到了2.82小时，也就是说不到3个小时。同为亚洲国家，那么我国中小学生写作业的时长是日本的近4倍，韩国的近5倍，而在全国中小学生熬夜成的这个前十排名当中，重庆已经是连续两年成为了熬夜城的榜首。熬夜不能从娃娃抓起啊，也是根据这样一个数据提醒啊，所有的这个学校方面也要考虑孩子，让孩子呢既不耽误学业，同时也要健康的成长。 嗯，继续来看，这位。一辈子只记得狗粮味儿。那么首都的第一批警犬小犬即将离世，训导员是失声痛哭。那刘潇潇37岁啊，是北京的警犬训导员，他每天都会与警犬小犬朝夕相伴，如今已经有12年了。那么每个训练动作呢都要重复上千次，从技术菜鸟到专业骨干，那么他是带着小犬呢练成了一身硬功夫。他吃别的东西会影响嗅觉，小犬呢基本是只吃狗粮的，所以他可能一辈子只记得狗粮味儿。那么今年呢14岁的小犬突发肺病，经过抢救才保住性命。那么大夫说呢这个病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不知道能不能撑得过这个冬天。那么这位训导员呢也是擦着眼泪说，他说呢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 真的有那一天的话，还是真的特别的难受的。 嗯，听着也是挺让人就是心疼小犬哈。 是，嗯。 但是相信有这个训犬员这么贴心的照顾，希望他能够这个平安。 嗯， 接着来说吧，这个有一点重口味了。大熊猫便便做成的纸巾，网友说我该擦哪儿啊？最近呢，这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与纸业公司签订了协议，将用熊猫的粪便来生产生活用纸。熊猫粪便呢被称为是青团，每只大熊猫每天会产生50公斤左右的这个竹子残渣。粪便通过洗选然后蒸煮高温消毒之后提炼出来的植物纤维会生成这种熊猫纸 啊， 听起来就是如果你不告诉我它是怎么就是它的这个原料是什么的话，我可能会有一点抗拒哈。但是呢看到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生产加工的过程也是可以放心的，而且应该会不会还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想到猫屎咖啡了是吗？ 对，我想到麝香猫。但是但对于麝香猫这个其实大家是有争论的，就觉得对麝香猫来说挺不公平的。但是这个熊猫粪便呢只是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只是刚刚看到熊猫粪便被称为青团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青团啊。我 以后你看到青团会另眼相看了是吗？ 对，我就会觉得它是真的很不一样。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吧，来看特别会玩哈。 对， 那么近日呢，西安培华学院人居院的魏舒乐老师呢，是将情景式教学引入了课堂，带领学生游走校园，那么拾捡树枝、落叶、石块还有果壳等，那么搭建了9座豪宅，不仅外表非常的美观，还考虑到了坚固性和防风性、实用性等因素。那么魏舒乐说呢，这种新型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够让学生深刻地了解到一名真正的建筑设计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哈，素养。还能这么玩哈。 哎，是这个。再来说说现实版的西游记上演，硬汉子历经磨难2年多的时间骑行了中国一圈半。这个2015年2月份，这个当时是46岁年纪的陕西农家汉叫刘宗宁，他呢也是从自己的老家出发，沿着边境公路绕行中国化缘骑行。2年多的时间，刘宗宁的骑行路呢可谓是披星戴月，历经磨难。他也遭遇过一些这个突发的状况，甚至碰到过车祸，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游戳留念。目前呢已经绕了中国一圈半最近呢他也是在郑州当地稍作休整。有记者采访他，他也是表示说，刚刚办理好了港澳通行证的他呢，正准备一路南下，直奔港澳绕行一圈，之后呢也是预计明年下半年就可以返回老家了。哎呀，有梦想啊，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呐。 对，不得了的事儿哈。 是啊， 继续来看这个售价150美元的方形西瓜其实是并不好吃的。那么日本市场上呢出售了这种罕见的四方形的西瓜是极其的吸引人眼球的，而且价格是贵的惊人。这种方形西瓜边长的是18厘米，在塑料容器中栽培而成，鉴于西瓜都是于成熟前收获，所以味道方面有一些欠缺，并不适合食用，大多因其外形独特而作为观赏品进行收藏。 惊叹不禁吃啊。 对，其实很多好像很多就是让你觉得就是很有艺术感的东西哈，它不是太适合食用。 没错。 对 吃货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可能打击要更惨重一些。这无骨鸡爪居然是工人用嘴啃出来的，听到这样的一个原因之后，可能很多人都不敢再吃下去了。那么最近呢，这个泰国媒体爆料说，他们当地的一个鸡爪加工厂有一段视频被疯传，是工人呢用嘴啃的方式，为鸡脚剔骨和去指甲。网友看了之后表示说，这个鸡脚的确没有添加，否则工人们也恐怕直接就挂了。哎呀。难为就是网友看到之后还会想到这些哈、我觉得会让你以后再就是比如去当地旅游再去吃的时候要慎重一点。 而且确实是我觉得在吃的方面哈，很多国家对技术上以及这个方法真的是没有咱们国家的这么专业。我是真心的觉得是有一位朋友，他可能家里的一位长辈以前是在这个全聚德工作过，他就给我讲每年过年的时候他家的这位长辈都是 可以给他们做这个无骨的鸡爪，还有就是给他们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然后他拆那个鸡爪的骨头的时候是非常的专业的，基本上就是扯两下， 哎， 完全脱骨的那种感觉。 对，这就是咱们这个 还得向我们好学习，对不对？ 这应该也是一种工匠精神啊， 嗯， 就是你做任何一个行业，你能够把你的这个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嗯， 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 嗯，再来说一个，这个是微整形培训班，4天速成，用鸡腿练习缝合双眼皮儿。这个因非专业整形医生注射假玻尿酸，这个一个女孩呢也是这个隆鼻的时候导致了右眼失明、右脸植皮这样一个严重的后果。记者也是暗访发现，那么在一些整形的培训机构，只上一天的理论课，这样的学员呢就可以直接进行互相的注射，然后呢用鸡腿缝合练习缝合双眼皮儿。那么面对接连发生的这些事故，所谓的这些培训机构的老师也是轻描淡写说，这都是小问题啊，至少说没闹出人命。听起来就是对患者，就是对这个就医的人极端的不负责任哈， 真的是。 哎，不能说就医啊，就是来整形的人， 对对对对对，就渴望得到美的朋友们，真的是一定要擦亮眼睛去慎重的选择，就慎重的下这个决定。 没错， 尤其是本来长相就非常清秀的女孩子们哈， 嗯， 尽量还是不要做这些就是有安全隐患的事儿， 没必要画蛇添足。 对对对， 那同时呢，这个市场也应该监管这些培训机构，不要让他们还有这个存在的可能啊。 嗯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戴口罩发生过的小故事哈。 没错， 嗯，一起来听首来自朴树的歌，好好的。 一首来自朴树的歌《好好的》。 嗯， 今天要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戴口罩的故事。 是的， 嗯，来看看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哎，居然看到一位叫做严峰的朋友说，好像从来就没有戴过 啊，就没有尝试过这件事儿。 嗯，有可能就是不习惯戴， 嗯，觉得不舒服，其实确实是不舒服啊，感觉好像。 嗯， 其实有的时候你也想挺想感受一下冷空气的感觉、 啊、哎呀，口罩说那我就真的帮不上你什么忙了。 嗯，你来看看还有朋友说什么哈。 嗯，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一天骑自行车戴眼镜戴口罩，然后就看不见了。 我看看这位叫做鱼沙的朋友说了， 嗯， 局部脸部地区空气湿度90%。自带空气加湿器。 嗯，而且我真的觉得戴口罩，然后我觉得是能把脸捂白的。 哎， 因为他是真的像这位朋友说，他一直在有蒸汽的地方， 负氧离子特别高是吗？ 也没有那么环保，没有那么绿色吧？那毕竟是 二氧化碳啊。 对啊，一直在呼吸。 嗯，可是觉得自己这个脸部就是像被那个做了敷了一下脸一样。 嗯。来看这位朋友就说的特别现实哈、 嗯、 特别现实的情况，他说戴口罩习惯了，就感觉戴了也跟没戴似的，比如说忽然想抠鼻子， 哎， 直接戳到口罩上，啊，差点把自己戳个跟头，就比如想喝瓶水、 嗯、 然后直接洒了一身，就是真的已经是习惯了， 就是口罩已经成为你出行当中就是外出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对， 哎，来看看这位叫君君的朋友吧。他说呢，我是这个某所学校的学生，就是我们学校呢，有两个特色专业，这两个专业的学生都特别酷爱戴口罩， 嗯、 有可能觉得他们就是一种耍酷吧，或者是为了造型，就造型里面必备的一项。 嗯， 哎， 来看这位叫木子山山峰说，以前很不习惯，但是当了妈妈以后。 嗯， 生病，一旦生病就怕传染宝宝，回家立刻就戴上。 哎，没错、 啊，恨不得睡觉也戴着。 嗯，我母亲就是、 嗯， 如果要是感冒的话，她就会戴上，在家里边睡觉也戴着口罩，也是怕传染孩子。 嗯，反正我现在也一直都是这样的。 哎，用心良苦啊，每一个妈妈都是很伟大呀。来看看这位叫做纯元的朋友说了，他说呢，我完全戴不了口罩。不管是薄厚，我戴上口罩也会感觉到喘不过气来， 啊，就是很受不了那种感觉哈。 是是是， 嗯，再来看一下， 嗯、 北京吃货说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戴着，就是平呛的时候戴着，感冒戴着，坐公交地铁都戴着、 嗯， 有时候只是为了别人打喷嚏，不要溅到我脸上。 哎哎，我发现就是现在孩子们在幼儿园的时候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老师会教给孩子们、 嗯、 打喷嚏的时候一定要用手捂住口鼻。 嗯，这是好习惯，就必须得这样、 哎、对对对， 可能从小到大就家里人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对，所以就从小有这个习惯的话呢，哎，也是会在长大之后呢就是更能够保护自己。 嗯， 这个 CEO 说了，他说呢，本人呢是有这个过敏体质，就是遇到这种敏感的季节的时候，过敏严重的程度可能会到了眼睛都要肿的那样一个地步。 嗯，嗯， 基本上在那几个月里边，出门是必戴口罩，还要戴墨镜。 啊、 他说我也很 武装哈、啊， 对，我也很羡慕出门一身轻松的朋友。可是呢，没办法，这就是这个疾病带给我的一个困扰。 嗯，再来看这位叫伯爵，79268的朋友说， 嗯， 戴上口罩，颜值立马高了很多。 啊，哎。其实我也有这种感觉，如果选一款还比较好看的口罩的话，会发现自己戴上口罩之后脸也变小了，鼻子也好像挺拔了一些，而且很神，有一种神秘感，让别人猜不出我就是这个表情啊之类的。 对，而且是尤其有的朋友，比如你对脸型不太满，但是你眼睛特别漂亮的话， 哎、 我觉得戴上特别好看， 突出重点哈， 对对对， 扬长避短。 来看七步园说，奶奶会做口罩，用不穿的衣服、棉质布料做的不比买的差，就是口罩上印的花有点老气。 千万别让奶奶就是看中什么家里边不要的什么秋裤啊、裤衩什么的，就地取材。 舒 服哈、 啊， 那种料子真的很舒服。 对， 但是戴上确实是，嗯， 毕竟不像奶奶做的棉鞋呀，穿在脚上还是可以的。哎，总之都是满满的爱嘛。 是， 嗯 嗯，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戴口罩的故事啊。 是， 真的有的小护士真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有意思的，也是因为朋友们的贡献，我们才知道了这些平时没有想到的点哈。 嗯。所以也特别希望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哈、 嗯、 就通过微信平台发给我们，然后到时候我们一起来聊起来。 没错。 嗯嗯，那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带给大家的是一首最近大家点听率比较高的一首歌，是来自韩红的一首《绒花》，前半部分呢是有一点点台词的部分。那今天就这样了，明天见。 明天见喽。 再见面已经是十年后了，20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铮铮 北京时间9点整。